此这般相识，如此这般这般甜美，如此这般心跳，如此这般相爱，如此这般这般以离，如此这般痴恋，如此这般精彩，营造了温馨的游戏。情感似是如此这般没法预期，如此这般不羁，如此这般蜕变，如此这般这般怒气，如此这般的你，如此这般的我，如此这般这般分离，如此这般伤悲，如此这般心死，营造了伤心的游戏。感似是如此这般没法预期，几多几多感情的奥秘，几多几多伤痕的印记，问世自儿戏，遗憾这天地，情愿怎夜播着的一昨天旧创伤，又再开始新的爱情故事。这是情缘，如果这是浪漫，如果注定不可完美，何必要相识你，何必要相识我，如果这是不可逃避，如果这是命运，如果这是注定，埋伏了几多的玄机，情感似是如果这是没法预期，几多几多感情的奥秘，几多几多伤痕的印记，问世自儿戏，遗憾这天地，情愿今夜播着的一套戏，太多谎言太多次，迷惑你迷惑我，忘掉昨天旧创伤，又再开始。